哥哥，好不好看？ 好看。 我要把它保存起来，放好久好久。 嗯， 谢谢哥哥，今天很开心。 你说天空映出的颜色与海洋之间交涉，就像我们相遇时的那一刻，确定了眼神里的闪烁，你和我最天造地设。你说来不及说的太多，只想将我收紧握，踏过天际穿过了完整银河，你做我的翅膀陪着我，你让我有梦可以做。你是一首幸福的小情歌，主歌是我们遇见和这经过，副歌是不离又不弃的抉择，结尾用浪漫来定格。我要你宠着我，护着我，用一生的执着，我会陪着你，爱着你，不怕时间蹉跎，奉陪你到底，不会退缩，请你多多指教，余生要你快乐，这一刻答应我，陪着我，请不要再沉默，要你抱着我，想着我，心里面住着我，赶走这寂寞，每个日落 哥，我是云建威。 嗯，怎么了？ 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我啊。 啊？什么问题？ 你喜不喜欢我？ 你是一首幸福的小情歌，主歌是我们遇见和这经过，副歌是不离又不弃的抉择，结尾用浪漫来定。 只要我们靠近到现在这个距离，你就要吻我。